Brian 弟兄为我们读出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七节，跟着是圈牧师的信息，是建立好的土壤。 大家好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至七节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祈祷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地度日。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写自己作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、作使徒、作外邦人的师傅，教导他们相信、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方言。读不愿神的话语死了，可以我唔记得赐福俾大家啊，同埋我。 保罗喺提摩太后书里边，鼓励信徒为在位的来祷告，接着就说以致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平安无事的、就是、生活。因为很明显的，当政治不好的时候，君王不好的时间，百姓就不能够平安度日。在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是很讲到、就是、信徒对政治的关怀需要的，这是其中一段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为在位的君王的来到祷告。另一段很出名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要顺服在位君王。门徒会一个传统是政教分离，我们就不会太多讲政治，也不会在教里面呢讲即系边个政党好吓，即系投，我哋当然鼓励投票吓，但系唔会太即系都讲政治嘅事情。咁讲原因吓，点解门徒会咁强调政教分离？其实有，如果睇翻整个教会历史嘅时候，或者系圣经嘅时候咧，我哋发觉政教分离有个圣经嘅原则，或者系历史个教导教训。我谂最出名嘅故事。最出名的教训就是两之间的。两之间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，即罗马之前就被希列统治。当时在希列统治的时间，曾经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争取了独立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马加比王朝的故事，当时是希列统治以色列。当时有祭司的家族叫马加比呢，就成功地拿了以色列一个地方，而且越来越扩张，结果抗衡当时的即希列的外邦的统治。这段时间是独立的，不过地土不是很长，不是很多，而且一个时间不是很长，这个马加比王朝。这个马加比家族是祭司家族来的，就是祭司起义。如果你用今天的碎话，你可以说牧师起义，即牧师带头来到去造反，因为抗拒这个外邦的强权的压迫。当时是祭司，当祭司打赢仗，带领百姓打赢仗之后，谁做皇帝呢？祭司做皇帝了，祭司王了。如果喜欢用牧师做例子的话，就是牧师王，圈牧师王挺好听的，又是牧师又是君王，又是祭司，又是君王，好不好？集宗教和政治一身，好不好？哇，做牧师的应该左行左做就更好的，做祭司应该明白神的心肠，由祭司做王好了，好不好呢？ 马基比王朝带领了堕落的段时间，跟住就俾即系后来罗马消灭咗希列，又消灭埋呢一个马基比王朝。马基比王朝嘅消灭被消灭，唔系因为希列或者后来嘅罗马，马基比王朝嘅慢慢嘅坠落，系因为佢里边慢慢嘅腐化。呢、这个祭司王，呢牧师王。牧师君王有了权力之后，就开始任意妄为。于是呢，在马基比王朝里面，很多的家庭的王朝当中的争名夺利，为了争王位可以滥杀自己的亲人，很多的暴力。原来宗教和政治捞埋的话，带来可以很严重的后果。马基比王朝是一个先例。当我睇翻个历史嘅时间，就会问：点解身为上帝祭司嘅人都可以咁败坏？答案就系一个人有咗权嘅时候，后果就系任意妄为。我常常觉得历史系我上次讲过咧，历史好闷嘅，闷嘅原因是因为太多嘅重复，太多人唔能从历史里边学习到教训。马基比王朝系一个例子，但系后来我发觉，平举个例，天主教后来越走越败坏，越嚟升嘅教导原因仍然离不开权力。唔知几时开始，天主教嘅教乜嘢咧？教宗。开始有权力，政治和宗教捞埋，佢哋以前唔系叫教宗嘅，叫做咩话？叫做教皇。既系政治领，即系宗教最嘅领袖，亦都同时系政治领袖，系教会嘅头，亦都系国家嘅元首，称为教皇。梵蒂冈大型梵蒂冈系仲厉害嘅，比而家个权力更加嘅大嘅。咁你话咦？宗教领袖又做政治领袖应该好啦，系咪啊？牧师做君王好唔好啊？梗好啊，系咪啊？但系就咁讲，马基比失败，嗰个王朝证明失败。教宗、教皇、政治同宗教捞埋嘅时候，后果一样，权力令人腐化。所以教宗一个比一个差。而家咁上下，既然我有权统治呢个天下。宗教局最大局是我，政治最大是我话事，我所讲的嘢等于圣经所讲的说话，我说话等同上帝的权威，我所讲的嘢你不可以驳我。而教宗所讲的任何嘢都等同圣经的权柄，问题就嚟啦。问题又嚟啦！举个例咧，我上个月提过吓，有啲教宗中意起大教堂嘅，然之后咧，有钱起教堂喎，然之后咧就买埋啲咩，搞埋啲咩赎罪券，即系任佢点讲都得噶，任佢点样嚟到将圣经嚟篡改都冇问题，因为佢系教宗，佢系教皇，佢有咁嘅权力。政治加宗教捞埋嘅话，后果好严重。又唔知几时开始，中世纪某个教宗话，其实我睇翻耶稣冇结婚啦。保罗冇结婚噶，结婚都系唔系咁好嘅。于是从嗰时开始，神父修女就唔结婚，一路到而家。喺近期咧呢段几个月里边咧，我留意到有两个人物咧，好被推崇噶，即系讲起都赞嘅。一个系习近平。一个是现任的教宗，因为他两个都进行改革。习近平反贪污，反这个奢华，又取得相当的成功，以及国内很多的贵价的海鲜就一路跌价，因为没人敢买，那名价酒就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没人买，结果那些酒店很奇怪的，自己降级，明明是六星级的五星级的说三星，为什么越高升就怎样呢？即越贵，他要减价，没人敢再奢华，没人帮衬，就自己降升。我不是，我不是六星，我五星而已，不是五星，我三星而已，不是我二星而已，你来，便宜便宜，取得相当的成功。不过讲到尾，习近平的改革是皮毛的，就是反贪污，但是不敢动贪官的，就是表面上的，就是少少的肃清， 但实际上不敢真的改动足太大的改动。教宗一样，教宗面很多改革是好的改革，教宗很厉害，这个教宗是一个几届的教宗里面一个相当开明的一个教宗。其中一样被尊崇的东西，就是他将几百个涉及性侵、性骚扰小朋友的神父革职，哇！大快人心。那些咁嘅神父岂有此理？唔敢虾大人，虾细路仔啊！捉到，依然就唔敢捉佢哋嘅。而个教宗好嘢，革职，唔准佢做，唔再俾佢做神职人员。天主教有翻啲嘅气息，呢啲人唔准佢再做神父。好不好啊？好，不过是皮毛的，皮毛的。为什么神父要搞小孩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性生活，人的需要他们没有被顾及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圣经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他们逆天而行，不结婚，以这件事来做属灵的表征。 我从来不觉得天主教异端，天主教 是有信耶稣的人，真的真心信耶稣的人。但有这个事是很奇怪的，我真的用奇怪的来说。譬如说封圣，你知不知道封圣啊？以前那个、即是我都唔记得嗰啲嚟中国宣教嘅西教士啊，佢哋好有嗰个敬虔。因为我哋考虑封圣啦，譬如嗰徐光启啊，明朝大臣啊，信咗耶稣，做好多好事。好啦，我哋俾徐光启申请做圣人啦。喂，佢死好耐噶咯，我帮佢申请，我哋帮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帮佢申请嚟封佢圣。圣几时有嗰度封圣呢样嘢咧？冇，完全都系人所做出嚟嘅，好奇嚟。咁呢啲封圣咧，系都冇乜影响啦。封咗啲已死嘅人，咩得男修女封圣嘅问题，咁佢哋中意做咩做乜啦？但系神父修女唔结婚，但系个后果系好严重嘅。你唔可以话我同情啲神父，佢侵即系性侵啲小朋友系唔啱嘅事情，但系背后原因系因为离开圣经嘅教导。不结婚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。圣经说神都设立婚姻，一夫一妻神都设立，是好事来的。婚姻是神对神对我的祝福，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推翻了？然后觉得不结婚就是属灵的表征。推翻转头 是对我来说很奇怪的事，也都是导致了很多很多恶果的事。再推翻原因，仍然都是教宗话的就等于真理。我话结婚不好，历代的神父修女就不准结婚，只有偷偷摸摸结婚有私生子或者是性侵的小朋友，何必又何苦呢？仍然讲转头，仍然都是权力太大的时候，宗教和政治捞埋的时候，后果就好严重。祸言好深远，再推远啲啊！《传传福音》对方一讲起一样嘢，我就死噶啦。讲咩咧？十字军吓、啊，你就死啦！基督徒好衰噶，揸住十字架去杀人噶。十字军历史系好黑暗嘅历史嚟噶，真唔真啊？真。政治和宗教捞埋，后果就是教皇唔 like 嘅嘢，就可以派军队去消灭你。呢系抹不开嘅沉痛历史，十字军带嚟好多个伤害，冇得解释，系做错事。原因教宗权力太大太腐化，带嚟个后果好严重。总结，从翻过去历史里边，教历史里边，宗教家正而捞埋嘅话，后果。好严重。喺耶稣时代，耶稣其实喺当时，即系百姓俾，即系犹太人俾外邦人嚟到侵凌，俾罗马嚟到侵凌。啊，其实罗耶稣做反嘅好易嘅啫，你知唔知啊？五千人吃饱嘅故事， 在当时聚集五千人的数目很大的，如果耶稣要带头造反的话，即是可能成功的。有些释经者说，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，是因为犹大觉得，为什么耶稣你不造反，我期望你造反，为什么你不造反？因为耶稣建立的角度不是人间的角度，耶稣建立的是天国属灵的角度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国。对于耶稣来说，政治和宗教是楚河汉界，不可以捞埋，一捞埋的后果就好，即是好严重。而且只是讲翻，就是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，睇翻历史里面就一定会腐化。讲到两件最近，咪最近嘅都发生一段时间，好沉痛嘅。大家可能听过新加坡一间教会啊，城市复兴教会。那个教会很多万的信徒的，那个主任牧师叫康熙，不是那个康熙，是希望的希，不要念叫康熙。这个康熙在新加坡很出名的牧师，卷入了一些这个贪污的事件，不失信事件，被人告，现在案件还在审讯。在审讯过程里面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哪间？知不知道？知边间教会有几百万人噶？边间啊？韩国最大教会个牧师叫咩名话？赵容基，听过未啊？啊，唔系赵容基，赵容基好大嘅牧教会，几百万人嘅教会，啊，系一间比较灵性嘅教会。但系佢自从佢创立之后，啲教会发展得好快，超快。呢间教会系几百，唔系十万，系百万几嘅信徒。朱镕基最近因为内即系贪污，因为善用咗教会，就攞咗教会$200,000嚟到做啲个人嘅嘢，结果而家要坐三年监。朱镕基系喺个环教会，即系就算佢虽然系韩国人，但系整个环教都推崇佢，讲好多周围去讲学，开布道会，开培灵会。你想象一下带来环教会的影响是什么？又慢慢转头，为什么朱镕基要做这样的事？是因为他手下有几百万的信徒，他有 几百个同工来跟他。有没有权力？我有权力，就还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。这个同样都是一样东西，权力令人腐化。他不是教皇，但是权力是很犀利，因此人就会走歪。故此，这个不是所需要讲的东西，都有一点的打岔的话题一点。信仰不要看人，看神。就算你过往怎样尊崇一个信仰基督教很伟大人物，他会跌倒，他跌倒不等于我们的信仰不值得信。人会跌倒，我们应该仰望的是耶稣，不是仰望任何我们所尊崇的人物。所以可能你过往很尊崇赵镕基，但当他跌倒的时间，不等于我们的信仰令我们什么。我们看神，不要看人。也都为韩国教会来祷告，把他们教会面对主任牧师要坐三年监那个事实。 anyway， 看回神所说的小的结论，小的结论就是政教合一。一个宗教的人士因为带来权柄，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危机腐化。所以我是绝对赞同门诺会政教分离这个政策的。不过又话说两头，教会实在不应该牵涉太多政治，但是信徒本身也不应该不理政治。我常常在很多年前我写的第一本书《创造神学》所讲的，就是一样我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 就是信徒很多时候将焦点放在新约，我们传福音，传福音我们最大的使命，但是忘却了福音不是开始在耶稣时代，真正的使命不是始于耶稣基督的。真正的使命是什么？是第一次神跟亚当说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管理大地，这个文化责任甚至有政治的成分，你要管理大地，就是管理一切。这个责任好像我们因为即系呢个属于旧约嘅，我哋新约时代，所以我最紧传福音，社会啊、政治啊，唔关我事，系咪咧？系咪咧？我从圣经里面揾到好多例子，同历史里揾好多宗教系唔应合一嘅，但系同样我要揾到好多好多宗教系唔可以分离嘅个案。我问你，约瑟嘅旧约约瑟啦，系政治人物，有宗教人物啦。我问你。当百姓危难，他抗拒法老带走班人，这个是什么个案来的？政治个案来的。他是政治上释放百姓，他同时是宗教人物，但同时是政治人物。再说下去，但以理呢？但是宗教人物是政治人物来的，但是是什么？但以理不是先知来的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在巴比伦王朝、波斯王朝里面做官的。波斯在灭了这个巴比伦之后，竟然容让百姓回归国土，这个有很大的决定。为什么外邦的王不捉住班人在自己国内里面做奴隶放他们走啊？圣经没有讲到，历史也没有讲到。但不要忘记给百姓回归的鼓励，手下有个大官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，谁啊？但以理。但以理这样的权，圣经没有说他做了什么，但 我个人相信这个这么一人之下的高官，但以理必定有个影响力。所以但以理是政治人物，同时是宗教人物。作出来很多了，很多了。 Esther 呢，以斯帖呢，是宗教人物、政治人物。我们尊崇他的族灵，即是宗教上那个对神的敬虔，但不要忘记他影响君王决定。他的现今的机会是入中政治的成分，影响君王决定。作出来，你咪呢？仲明显啦，你咪政治人物、宗教人物啦，带领百姓重建国土的。他是咩话？他是省长嚟嘅，他是省长嚟嘅。如果他唔系省长，他做唔到好多嘢。咁嘅时候，我发觉呢就系人物去睇圣经嘅时候，好尊崇佢喺神嘅面前属灵嗰个造就，对百姓嗰个属灵嘅影响。但唔好忘记佢哋政治上嗰个嘅影响力。所以当我哋觉得教会系净系信徒净系你传福音，社会政治唔关我哋事嘅时候，我睇翻圣经唔系有乜事。头先嘅人物，即系耶稣自己，虽然唔涉入政治，但系涉入社会。耶稣三年嘅侍奉里边，医病赶鬼，亦都尝试纠正当时社会上嘅败坏风气。男太歧视女性，男嘅太歧视外邦人，太歧视撒玛利人。耶稣尝试改变啲错误嘅社会风气。所以从圣经嚟讲，政治关怀、社会关怀不关教会事，但是关信徒事。平安堂不应该出去支持任何政党，用平安堂名字来做任何事。但是信徒参与社会关怀、参与政治那个关怀是义无旁贷的。耶稣讲个例子，撒种例子，好熟悉的例子，是不是？耶稣说传福音好像什么话？一个 殺種人，一種係殺咗喺路旁，記得個故事啊？一殺咗喺咩話？喺啲沙石上邊，一殺咗好土，結果咧有啲經有啲嘅路邊嗰啲啊，俾乾曬，起唔到，生長唔到。有啲咧係俾太過開放嗰啲咧，就俾雀仔擔咗，係咪啊？有啲咧喺荊棘裏邊咧，就俾荊棘嚟啊阻住。好土嗰啲咧啊，好啦，健康成長。嗰、那個故事我好熟悉。但嗰个故事有时我哋忽略咗一点，我哋净系会杀土、杀种、杀种、杀种，咁忘记嗰个种喺边度成长噶？喺个泥土成长，嗰个泥土唔好，你杀去边度都冇用。嗰个泥土唔好嘅话，嗰粒种杀去边度都冇用。我讲一个一个。一个例子啦，喺当呢、这个即系西教士嚟华传教嘅时候，特别晚清嘅时候嚟传教咧，佢哋咧除咗传福音之外咧，佢哋办好多嘅社会服务噶，佢哋开好多学校吓、啊，特别咧中国人冇女子学校噶嘛，女子无才咩话啊，好嘢啊，你唔识字啊，好嘢好嘢，所以佢哋唔嗰啲全部都要改革，所以兴起好多嘅学校吓，帮、啊。貧窮幫婦女建立，你問問人點解你唔係專心傳福音嘅咩？你搞啲咁嘅嘢做乜嘢啊？佢有兩個原因，點解咁多社會服務？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佢覺得呢個係耶穌基督嘅榜樣，啱唔啱啊？啱，耶穌做咗好多啲咁嘅工作，即係幫助建立一個更好嘅社會，即係幫助弱小貧苦，耶穌嘅榜樣，呢個第一個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们发觉中国是一个硬土硬的，闪晒都没用的，这些人又不识字又很腐化，即于是你单纯福音给他们，他们根本不明白你说什么，于是他们就不是杀种问题了，有个土壤不合适，于是在传福音的同时你要顾什么呢？个土壤先社会关怀、办学、学校或者其他社会关怀，令到整个接触的群体能够咩话胜利啦，明啦系咪啊？胜利，即系个整个国民嘅质素能够好啲嘅话，对福音个吸纳就会容易啲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呢就土壤，如果唔系你杀乜都冇用，杀乜都冇用。当佢哋能够知书识学，当佢哋嘅知识水平高啲。道德水平高啲，对新市民个接纳高啲嘅话，福音就能够更加能够接纳俾佢哋，而唔系一味嘅传福音。咁呢个嘢咧，当然啊，所以好泥土唔啱，传福音个果效就会少。所以睇翻转头嘅时间，即系中国教育历史都俾我哋好多嘅学习。为什么他们要顾泥土？是因为泥土对传福音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当然另一个故事就是晚清的革命是从这个基督教开始、啊、基督教开始了晚清的革命，这是另一个课题。但那个课题看到这件事，政治和宗教有时不能完全来到划分，如果不是基督孙中山觉得他有责任要拯救中国黎民的话，就冇第一次嘅革命。嗰革命几时开始话？知唔知第一次孙中山搞革命几时啊？1895年。点解1895年啊？1895年咩事啊？你出世未啊？望出世系嘛？1895年冇出世，吓死人！1895年冇出世。1894年咩事话？咩事啊？哇！唔系上个礼拜讲完噶，甲午之战，孙中山痛心疾首，嗰、那个咁嘅西太后攞咗钱去建造颐和园，成搞到我军败如山倒，呢个国家做乜噶？点解国民要受咁多嘅苦？圣经教导人人平等，点解清朝可以只手遮天？于是佢要搞。 革命，冇万基督徒嘅参与搞革命，冇万政嘅革命，亦都冇辛亥革命。所以传福音啊，传福音，我哋唔好日单睇好单嘅层面。我哋开布道会，我哋开coffee house， 我哋传福音。但有时我哋睇前面嘅时候，啲嘢咧唔系净做嗰啲嘢噶。有时咧，举个例，有新朋友嚟，特别未信主嘅朋友嚟啊，然之后咧遇咗崇拜之后咧啊，你唔好净系顾新朋友，唔好净系顾住自己班 friend 啊，去咧招呼新朋友。咦，原来嗰样嘢咧可以影响到佢哋临流噶喎、啊！啊，原来咧我哋搞布道会又重要啦，后面都唔系话咧嗱，我哋最紧要顾新朋友，崇拜之后顾新朋友，重要过开布道会，又唔使开布道会噶啦，啊，我哋唔需要传道部噶啦。啊！俾真姐执业添，真姐冇去做添，唔系嗰啲重要嘅开布道会有传道部传福音工作，但系唔好忽略咗，原来我哋崇拜之后关心新朋友，同你寒暄几句，嗰个决定到佢留唔留，嗰个对平安堂质量个成长系有好大好大嘅影响噶。原来传福音唔好净系睇一边，同样撒种嘅故事，我传福音唔好净系传。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？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？当土壤不好，当加拿大，当温哥华，当 Burnaby， 当 Richmond 的政治社会越走下坡，当枪技合法化，大麻合法化，性别那些 gender 搞乱晒大浪的时候，土壤这样的时候，怎样传福音啊？怎样传福音啊？那个土壤是另一个层次，不是传福音，但是另一个可以帮助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不只是顾传福音，那个土壤都很重要，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为我们的国家，你都去付上祷告、啊、当可以的时候，连有多少权柄给你投票的时候，投上你神圣的一票去影响、啊，我常常讲笑话，每一次投票我都痛心，因为揸住张投票纸，个个都系烂铲嚟嘅，点投啊？投票系咁样嘅，个个都好，我都唔啱嘅嘢。投票就系考虑智慧，喺唔好铲里面拣个最好嘅，呢就系投票啦。呢、这个社会冇完人，唔系完人，即系唔系嗰啲啊嗰啲完人，系完整嘅人、完美嘅人冇。呢、这个社会就冇一个完美嘅政党。但是给我们智慧在不好人当中选择最好的，不好的党里面选择最好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不是叫我传福音，传福音很重要，但是那个土壤，好的土壤。有一天，在我们未可见的，可能在我们可见的将来，悲观地说，可能加拿大会步美国后尘，走离圣经更远更远，更腐败更可怕。在我们隔离屋可以有人当公然的开记者，前面间屋这白大门可以公然的喷到你，有个日都未定。我们已经可能我们有这么一天，希望没有日，但可能有个日，当那天来到的时间，起码我可以跟自己良心说，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，避免即这样的环境出现，我问心无愧，对神对人我问心无愧。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，你帮助我们在福音里面尽责任，而在社会政治那里尽上当尽的责任。琴日好威，不是我威，是加拿大威。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起身？今朝啊，咁今朝醒啦！我知道啊 ，Pastor Tim 好厉害，英文堂4点开放副堂，俾周围啲街坊邻舍可以喺副堂嗰度。所以今日翻到嚟闻大阵嘅咖啡味，又嗰班人喺度煲咖啡，我睇 Canada 嚟到高，好威！男女屋企都攞尽啊！我本来唔知道，但系我4点、5点俾香港嗰个我细女电。call 醒我，阿爸赢咗一分啦！我哋几位喺香港 嘅地方，一個地方，成班即係好多地方啲加拿大人聚集，然之後係香港 Canada 啦 ，Canada 好威。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你，我都覺得好威。啊，雖然唔係攞最多金牌，但係都係打咗美麗嘅一仗。我哋為加拿大而驕傲，弟兄姊妹，唔希望我哋一日為加拿大感到羞恥。愿这日不会发生，这日不发生在乎上帝，在乎我，在乎你，同心祷告。使我睇翻整个历史里面政教合一带来的可怕的境况，但同样看到政治关怀、社会关怀，佢系我哋信徒不可磨灭的责任。特别在这个末世，这个加拿大社会越走下坡，道德水平越来越低的时候，越来越多很可怕的人，越来越多很可怕的议员讲出很可怕的世代，帮助我们信徒明白自己的责任，作信徒的责任，作市民的责任，尽量分享力量为国家为社会来到祷告，让我们今日明日都真真正正能够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